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3，唐继九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。贞观二年九月丙午，出令制事官在本品之上。上曰：必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，夫家己人族而无瑞，不害为尧舜；百姓仇怨而多瑞，不害为桀纣。后魏之事，立坟连李墓，主白质而食之，岂足为治治乎？丁未，诏：自今大瑞听表文，自外诸瑞身所思而已。常有白雀构巢于寝殿怀上，合欢如腰鼓，左右称贺。上曰：我常笑隋炀帝号祥瑞，瑞在得贤，此何足贺？命毁其巢，纵雀于野外。天少雨，中书舍人李百耀上言：往年虽出宫人，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，岂为虚费衣食，且阴气郁积，亦足致汗。上曰：妇人幽闭深宫，诚为可悯，洒扫之余亦何所用？宜皆出之，任求抗力。于是遣尚书左丞代胄、给事中环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检出之，前后所出3000余人。几位突厥叩边，朝臣或请修古长城，发民成保障。上曰：突厥灾异相仍，极力不惧而修德，暴虐滋甚，骨肉相攻，亡在朝夕。朕方为公扫清沙漠，安用劳民，远修障塞乎？人参以前司农卿窦靖为夏州都督，靖在司农，少卿赵元凯善聚敛，靖鄙之，对官署大言曰：隋炀帝奢侈重敛，司农非公不可，今天子节俭爱民，公何所用哉？元凯大惭。上问王圭曰：近世为国者亦不及前古，何也？对曰：汉室尚儒术，宰相多用经术士，故风俗淳厚。近世重文轻儒，参以法律，此治化之所以易衰也。上然之。冬十月，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，胶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，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，连平公职，征入朝，欲以胶职久不得人，须请镇抚。祖上拜谢而出，继而悔之，此以救急。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：匹夫犹敦然诺，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？祖上故辞。戊子，上复引献谕之，祖上固执不可。上大怒曰：我使人不行，何以为证？命斩于朝堂。 寻悔之。他日与侍臣论，其闻宣帝何如人，魏征对曰：闻宣狂暴，然人与之争，事理屈则从之。有前青州长史魏凯始于梁桓，除光州长史不肯行，杨遵彦奏之，文宣怒，召而责之。凯曰：臣先任大州使桓，有劳无过，更得小州，此臣所以不行也。文宣故谓尊彦曰：其言有理，请赦之，此其所长也。上曰：然。向者鲁祖上虽是人臣之义，朕杀之亦为太暴，由此言之，不如文宣矣。命复其官印。征状貌不于中人，而有胆略，闪回人主义，每犯言苦谏，或逢上怒甚，征神色不移，上亦为忌讳，常夜告上种还言于人曰：人言陛下欲幸南山，外皆严庄以避，而竟不行，何也？上笑曰：楚实有此心，为轻嗔，故中辍耳。上常得佳药，自避之，望见征来，匿怀中。征奏事，故久不已，药竟死怀中。十一月辛酉，上祀桓丘。十二月壬午，以黄门侍郎王圭为守侍中。上常闲居，与圭语，有美人侍侧。上指示圭曰：此庐江王愿之机也，愿杀其夫而纳之。圭必袭曰：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也非也？上曰：杀人而取其妻，卿何问是非？对曰：昔齐桓公指郭公之所以亡，由善善而不能用，然弃其所言之人，管仲以为无益于郭公。今此美人尚在左右，臣以为圣心视之也。上月即出之，还其亲族。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工人音乐，不称职，上责之。温彦博、王圭谏曰：孝孙雅士，今乃使之教工人，又从而遣之，臣窃以为不可。上怒曰：朕置卿等于负心，当即终止以示我，乃复下往上，为孝孙游说也。彦伯拜谢，归不拜，曰：陛下责臣以忠直，今臣所言岂私屈也？此乃陛下负臣，非臣负陛下。上默然而罢。明日，上谓房玄龄曰：自古帝王纳谏城南，朕昨则温彦博、王圭，至今悔之，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。上曰：为朕养民者，唯在都督刺史，朕常书其名于屏风，坐卧观之，得其在官善恶之际，皆著于名下， 以备处置。县令尤为亲民，不可不责。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，以明文。上曰：必有奴告其主反者，此必是。夫谋反不能独为，必与人共之，何患不发？何必使奴告也？自今有奴告主者，皆勿受，仍斩之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，伯父自立，是为莫赫多侯屈利四皮可汗。国人不服，奴使毕布推尼熟莫赫舍为可汗，尼熟不可，统叶护之子迭利特勒比莫赫多之祸亡在康居，尼熟迎而立之，是为以皮波罗寺叶护可汗与莫赫多相攻，连兵不息，据遣使来请婚，赏不许，曰：汝国方乱，君臣未定，何得言婚？且欲以各守部分，勿复相攻。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易属西突厥者皆叛之。突厥北边诸姓多叛吉利可汗归须延陀，共推其四金夷南为可汗，夷南不敢当，上方图吉利，遣游击将军乔师望见到姬策书，拜夷南为珍珠皮切可汗，赐以古道。夷南大喜，遣使入贡，建衙于大漠之玉都君山下，东至漠河，西至西突厥，南接沙气，北至巨轮水，回纥、拔野谷、阿爹、铜锣、蒲谷、袭诸部皆属焉。三年春正月戊午，上祀太庙，癸亥，更吉于东郊。沙门法雅作妖言诸，司空裴寂常闻其言，欣慰，寂作敏官，遣还乡里。寂请留京师，上属之曰：寂公勋庸，安得至此？只以恩泽为群臣第一，武德之际，祸禄公行，纪纲紊乱，皆公之有也。但以故旧，不忍尽罚，得归守坟墓，幸已多矣。纪遂归蒲州。未几，又作狂人信行，言纪有天命，纪不以闻，当死，留靖州。会山羌作乱，或言节祭为主。上曰：既当死，我生之，必不然也。俄文祭率家童破贼，赏思其左命之功，征入朝，会卒。二月戊寅，以房玄龄为左仆射，杜如晦为右仆射，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，参与朝政。三月己酉，赏陆系求，有刘公者，景有圣文，自云当圣天下，作事细欲。上曰：若天将兴之，非朕所能除；若无天命，圣文何为？乃释之。丁巳，上谓房玄龄、杜如晦曰： 公为仆业，当广求贤人，随才受任，此宰相之职也。必闻听受词颂，日不暇己，安能助朕求贤乎？因敕，尚书细务属左右丞，为大事应奏者，乃官仆业。玄龄明达政事，辅以文学，夙夜尽心，唯恐一物失所，用法宽平，文人友善，若己有之，不以求备取人，不以己长格物。与杜如晦引拔事类，常如不及。至于台阁规模，皆二人所定。赏每与玄龄谋事，必曰：“非如晦不能决。”即如晦至，足用玄龄之策。改玄龄善谋，如晦能断故也。二人身相得，同心殉国，故唐氏称贤相，推防杜焉。玄龄虽蒙宠待，或以事被遣，则累日一朝堂，其丧请罪，恐惧若无所容。玄龄兼修国史，上谕之曰：“必见《汉书》，载子虚上林赋，浮华无用。其尚书论事，此理切直者。”朕从与不从，皆当宰之。夏四月乙亥，上皇徙居弘毅宫，更名大安宫。上使御太极殿，谓群臣曰：“中书门下机要之私，诏敕有不便者，皆应论职，必来唯独顺从，不闻为意。若但行文书，则谁不可为？何必则才也？”房玄龄等皆顿首谢。故事凡军国大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。中书侍郎、中书令行审之，几事中黄门侍郎博正之，上使申明旧制，由是鲜有败事。持平人马周客游长安，设于中郎将长河之家。六月壬午，乙亥，找文武官吉言得失，和五人不学，不知所言。周代之臣便宜二十余条，上怪其能，以问何。对曰：“此非臣所能。家客马周为臣聚草耳。”上即召之。未至，遣使督促者数倍，即夜见与语甚悦，令执门下省，巡除监察御史，奉使趁职。上以长河为知人，赐捐300匹。秋八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子，薛延陀皮鞋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，赏赐以宝刀及宝鞭，谓曰：“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，小罪者鞭之。”疑难甚喜。突厥吉利可汗大惧，使遣使称臣，请上公主修叙礼。代州都督张公瑾上言突厥可取之状，以为吉利纵欲惩报，诸忠良逆奸佞一也。 薛延陀等诸部皆叛。二也，突利拓社玉骨社皆得罪，无所自容。三也，塞北双汉，侯梁伐绝。四也，吉利舒其族类，亲为诸胡，胡人反复，大军一临，必生内变。五也，华人入北，其众甚多，必闻所在校聚，保聚山险，大军出塞，自然响应。六也，上以吉利可汗即请和亲，复原梁师都。丁亥，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，以张公瑾为副。九月丙午，突厥四金九人率3000骑来降。戊午，拔野谷、蒲谷、铜锣、西酋长并率众来降。冬11月辛丑，突厥寇河西。肃州刺史公孙武达、甘州刺史程仁仲与战，破之，俘虏千余口。上遣使至凉州，都督李大亮有嘉英，使者讽大亮使献之。大亮密表曰：“陛下久绝田游，而使者求英，若陛下之意，深乖惜止。如其自善，乃是使非其人。”癸卯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李大亮可谓忠直，手诏褒美，赐以胡平及巡阅汉纪。”庚申，以行兵州都督李世基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，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众合十余万接受李基节度，分道出击突厥。乙丑，仁成王道宗即突厥于灵州，破之。12月戊辰，突利可汗入朝，上谓侍臣曰：“王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，朕常痛心。今单于其丧，庶几咳血前耻。”壬午，莫和遣使入贡，上曰：“莫和远来，改突厥以服之故也。昔人谓玉容无上策，朕今治安中国而肆意自服，岂非上策乎？”癸未，右仆射杜如晦以及训位，上许之。已有，上问几事中，孔颖答曰：“论语，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何谓也？”颖答句式其意以对，且曰：“非独匹夫如是，帝王亦然。帝王内蕴神明，外当玄默，故亦称以蒙养正，以明仪立众。若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，是非巨见，则下情不通，取王之道也。”上深善其言。庚寅，突厥御翼社率所部来降。闰月丁未，东谢酋长谢元深、南谢酋长谢强来朝。诸谢皆南蛮别种，在黔州之西。 诏以东谢为应州，南谢为庄州，立黔州都督。是时，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，服装诡异。中书侍郎严师古请图写以示后，作王会图，从之。乙丑，臧科酋长谢能禹及冲州蛮入贡，诏以臧科为臧州。党项酋长细封布赖来降，以其地为鬼州，各以其酋长为刺史。党项地亘三千里，性别为部，不相统一。细封氏、废听氏、往吏氏、颇超氏、野慈氏、庞当氏、米秦氏、拓跋氏，皆大姓也。布赖即为唐所礼，余部相继来降，以其地为巨、奉、延、远四州。是岁，户部奏：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，男女120余万口。房玄龄、王圭掌内外关考。至书侍御史万年全万计奏其不平，上命侯君集推之。魏征谏曰：玄龄、圭皆朝廷旧臣，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，所考既多，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？察其情，终非阿斯。若推得其事，则皆不可信，岂得复当重任？且万计必来横在考堂，增无薄政，即身不得考，乃使沉沦。此正欲激陛下之怒，非竭诚殉国也。使推之得时，未足必益朝廷，若其本虚，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。臣所爱者治体，非敢苟私二臣。上乃事不问。蒲州刺史庞相寿作贪污解任，自臣常在秦王幕府，上怜之，欲听还旧任。魏征谏曰：秦王左右中外甚多，恐人人皆是恩私，足使为善者惧。赏欣然纳之。谓相寿曰：我昔为秦王，乃一府之主，今居大魏，乃四海之主，不得独思故人。大臣所执如是，朕何敢为？赐帛遣之，享受流涕而去。四年春正月，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鄂阳岭，夜袭定襄，破之。突厥吉利可汗不意靖促至，大惊曰：倘不倾国而来，竟何敢孤军至此？其众一日数惊，乃洗牙于气口，竟复遣谍离其心腹。吉利所亲康苏密以随萧后及炀帝之孙郑道来降，以害至京师。先是有降胡言，中国人或前通书起于萧后者，致是中书舍人杨文欢请居之。上曰：天下未定，突厥方强，愚民无知，或有私事，今天下已安，既往之罪何须问也？ 李世基出云中，与突厥战于白道，大破之。二月己亥，上幸骊山温汤。甲辰，李靖破突厥吉利可汗于阴山。先是，吉利祭拜，窜于铁山，余众上数万，遣执师司隶入县谢罪，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，上遣鸿胪卿唐俭等为辅之，又召李靖将兵迎吉利。吉利外围卑辞，内实犹豫，欲似草青马肥，亡入漠北。靖引兵与李世基会白道，相与谋曰：吉利虽败，其众犹胜，若走渡弃北，保一久幸，道阻且远，追之难及。今赵使至彼，鲁必自宽，若选经济一万，即二十日粮往袭之，不战可擒矣。以其谋告张公瑾。公瑾曰：诏书已许其降，使者在彼，奈何击之？靖曰：此韩信所以破齐也，唐俭备何足惜？遂勒兵夜发。世基继之，军至阴山，欲突厥千余丈，伏以随军。吉利见使者，大喜，亦自安。靖使武艺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，乘雾而行，去崖帐7里，鲁乃绝之。吉利乘1000里马先走，靖军至，鲁众遂溃，唐俭脱身得归。靖斩首1000余级，俘男女10余万，获杂畜10000，杀隋义成公主，擒其子迭罗师。吉利率1000余人欲渡弃，李世基军于弃口，吉利至不得渡，其大酋长皆率众降，世基掳50000余口而还。赤帝自阴山北至大漠，路不已闻。丙午，上桓公。甲寅，以克突厥，赦天下。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，守侍中王圭为侍中，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太常少卿萧禹为御史大夫，与宰臣参议朝政。三月戊辰，以突厥加必特勒阿史那斯摩为右武后大将军。四夷军长义阙请上为天可汗，上曰：我为大唐天子，有下行可汗事乎？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。事后以喜书赐西北军长，皆称天可汗。庚午，突厥思节四金率众40000来降。丙子，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、北平郡王。初，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师为沙波罗社，都部落50000家，牙直灵州西北。及吉利政乱，苏尼师所部独不协二，突利之来奔也，吉利立之为小可汗，及吉利败走，往依之，将奔突遇魂。大同道行军总管 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，使苏尼师直送吉利。吉利以数骑夜走，匿于荒谷，苏尼师惧，持追获之。庚辰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众掩至沙波罗营，扶吉利送京师。苏尼师举众来降，漠南之地遂空。蔡成功、杜如晦及笃上遣太子问疾，有自临视之。贾深薨，上每得家务，辄思如晦，遣使赐其家。久之，欲及如晦必流涕。谓房玄龄曰：“公与如晦同左镇，今独见公，不见如晦矣。”突厥吉利可汗至长安，夏四月戊戌，上谕顺天楼圣臣文物引献吉利，属之曰：“汝借父兄之业，纵淫虐以取王，罪一也；硕与我盟而背之，二也；恃强好战，曝骨如莽，三也；柔我稼色，掠我子女，四也。我又汝罪，存汝社稷，而迁延不来，五也。然自汴桥以来，不复大入为寇，以是得不死耳。”吉利哭谢而退，召管于太仆，后领祀之。上皇闻秦吉利，叹曰：“汉高祖困白登，不能报，今我子能灭突厥，吾托付得人，复何忧哉？”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，酒酣，上皇自弹琵琶，上起舞，公卿迭起为寿，待夜而罢。突厥既亡，其部落或北赴薛延陀，或西奔西域，其降唐者上十万口。召群臣议驱楚之宜，朝事多言：“北狄自古为中国患，今幸而破亡，以西徙之河南兖豫之间，分其种落，散居州县，教之耕之，可以化胡虏为农民，永空塞北之地。”中书侍郎严师古以为：“突厥铁勒解上古所不能臣，陛下既得而臣之，请皆置之河北，分立酋长，领其部落，则永永无患矣。”礼部侍郎李百耀以为：“突厥虽云一国，然其种类区分，各有酋帅，今宜因其离散，各级本部属为军长，不相臣属。纵欲存立阿史那氏，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。国分则弱而易制，势敌则难相吞灭，各自保全，必不能抗衡中国。仍请于定襄至都护府，为其节度，此安边之长策也。”夏州都督道敬以为：“戎狄之性有如禽兽，不可以刑法威，不可以仁义教，况彼守丘之情未易忘也，置之中国有损无益，恐一旦变声犯我王略， 莫若因其破王之余，施以望外之恩，假之王侯之号，弃以宗室之女，分其土地，息其部落，使其权弱势分，亦为机制，可使常为藩臣，永保边塞。温彦博以为，喜于掩喻之间，则乖为物性，非所以存养之也。请准汉建武故事，至降匈奴于塞下，全其部落，顺其土俗，以食空虚之地，使为中国汉币，策之善者也。魏征以为，突厥视为寇盗，百姓之仇也，今幸而破亡，陛下以其降附，不忍尽杀，宜纵之使还故土，不可留之中国。夫戎狄，人面兽心，弱则请服，强则叛乱，故其常性。今降者众近十万，数年之后凡息倍多，必为复心之急，不可回也。近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，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，武帝不从，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求之域，此前世之明鉴也。彦伯曰，王者之于万物，天赋地在，迷有所宜，今突厥穷来归我，乃何弃之而不受乎？孔子曰，有教无类，若救其死亡，受以生业，教之礼义，数年之后悉为无民，选其酋长，使入宿卫，畏威怀德，何后患之有？上足用彦伯策。楚突厥降众，东自幽州，西至灵州，分突利故所统之地，至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，又分吉利之地为六州，左至定襄都督府，又至云中都督府，以统其众。五月辛未，以突利为顺州都督，使率部落之官，上戒之曰，儿族起民，挺身奔随，遂立以为大可汗，言有北荒，尔复使必反为随患，天道不容，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。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，常启民前世故也。今命尔为都督，尔宜善守中国法，勿相侵略，非图欲中国久安，亦使尔宗族永全也。人参以阿史那苏尼师为怀德郡王，阿史那斯摩为怀化郡王，吉利之王也，诸部落酋长皆弃吉利来降，独斯摩随之，竟与吉利俱擒，赏加其中，拜右武后大将军，寻以为北开州都督，使统吉利旧众。丁丑，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，其余酋长智者皆拜将军中郎将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余人，待与朝事相伴，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。辛巳，诏自今宋者，有经尚书省判不服，听于东宫上启，为太子裁决， 若仍不服，然后闻奏。丁亥，御史大夫萧禹合奏李靖破吉利牙帐，御军无法，突厥真务掳掠俱尽，请赴法司推科，赏特赦物和。即靖入县，赏大家责让，靖顿首谢。久之，上乃曰：随使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以罪治禄。朕则不然，禄公之功，赦公之罪。嘉靖左光禄大夫，赐捐千匹，加真实义通钱500户。未及，上谓靖曰：前有人谗功，今朕意已悟，公勿以为怀。复赐捐2000匹。林毅献火珠，有司以其表辞不顺，请讨之。上曰：好战者亡，隋炀帝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，小国胜之不武，况未可避乎？语言之间何足介意。六月丁酉，以阿史那苏尼师为北宁州都督，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。壬寅，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。乙卯，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。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，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欲修宫室，非今日之急务，西汉高祖那娄敬之说，自洛阳迁长安，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行胜也？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购祸，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，突厥之亲何如七国？岂得不先为忧？而公事可具兴，剩余可轻动哉？臣见随事出营公事，进山无大木，解置之远方，2000人夜一住，以木为轮，则夹磨火出，乃铸铁为骨，行1-2里，铁骨折破，别使数百人及铁骨随而易之，近日不过行20-30里，即一柱之费已用数10万功，则其余可知矣。陛下出平洛阳，凡随侍公事之宏池者，皆令毁之，增位10年，复加营膳，何前日恶之而今日孝之也？且以今日财力，何如随侍？陛下以疮痍之人袭王隋之弊，恐又甚于炀帝矣。上谓玄素曰：卿为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纣？对曰：若此意不息，亦同归于乱耳。上叹曰：吾思之不熟，乃至于是。故谓房玄龄曰：朕以洛阳土中，朝贡道君，意欲便民，故使迎之。今玄素所言诚有理，宜即为之罢役。后日或以事至洛阳，虽陆居亦无伤也。仍赐玄素采200匹。秋7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乙丑， 上问房玄龄、萧雨曰：“隋文帝何如主也？”对曰：“文帝勤于为治，每临朝或至日昃，五品以上饮坐论事，为是传参而食，虽幸非仁厚，以励精之主也。”上曰：“功得其一，谓之其二。文帝不明而喜察，不明则诏有不通，喜察则多疑于物，世皆自觉，不任群臣。天下至广，一日万机，虽复劳神苦行，岂能一一重礼？群臣既知主意，唯取决受成，虽有谦为，莫敢见证，此所以二世而亡也。朕则不然，则天下贤才置之百官，始思天下之事，官有宰相，审熟便安，然后奏文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刑，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，何忧天下之不治乎？”因斥百司。自今诏敕行下有未变者，皆应直奏，无得阿从，不尽己意。癸酉，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，以兼御史大夫萧雨为太子少傅。李纲有足疾，赏赐以不虞，使之承至阁下，朔引入禁中，问以政事。每至东宫，太子亲拜之。太子每逝世，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。先是，萧雨与宰相参议朝政，与弃纲而辞变，房玄龄等皆不能抗，上多不用其言。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常有微过，与合奏之，上竟不问。与由此样样自失，遂罢御史大夫，为太子少傅，不复御文朝政。西突厥种落散在一吴，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，于碛口筑梁，来者赈济，使者招慰，相望于道。大亮上言：“与怀远者必先安尽，中国如本根，四夷如枝叶，皮中国以奉四夷，有把本根以益枝叶也。臣远考秦汉，近观隋氏，外事戎狄，皆至疲弊，今招至西突厥，但见劳费，未见其益。况河西州县萧条，突厥微弱以来，使得耕获，今又公益此意，民将不堪，不若且罢招慰为便。一吴之地率皆杀气，其人或自立军长，求称臣内属者，羁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为中国藩蔽，此乃失虚会而收实力也，上从之。”八月丙午，诏以常服未有疵等，自今三品以上服子，四品五品服妃，六品七品服律，八品服卿，妇人从其肤色。贾银诏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。靖姓陈后， 每与十载参议，循循如不能言。突厥既亡，瀛州都督薛万殊遣契丹酋长贪墨哲税御东北诸夷，西袭侍卫等十余部皆内附。万殊万军之兄也。戊午，突厥玉骨社来降。玉骨社突利之地也。吉利败，玉骨社奔高昌，闻突利为唐所理，遂来降。九月戊辰，伊吾城主入朝。隋末，伊吾内附至伊吾郡，隋乱臣于突厥。吉利既灭，举其属七城来降，因以其地至西伊州。思节部落积贫，朔州刺史新封张俭召集之，其不来者仍居契北，亲属思乡往还，简易不尽。吉简喜圣州都督，周思走思节江畔，召简往察之。简单骑入其部落税狱，喜之代州，即以简简教代州都督。思节足无叛者，简因劝之营田，遂大忍。简恐鲁蓄积多有意志，奏请何敌以充边楚，部落喜，营田转利而边备食焉。丙子，开南蛮地至废州、宜州。己卯，上姓陇州。冬十一月壬辰，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甲子，车驾还京师。上读明堂针灸书云：人五脏之细，贤富于背。勿吟，照自今无得痴求背。十二月甲辰，上列于鹿苑，以祀桓公。甲寅，高昌王屈文泰入朝。西域诸国咸豫因文泰遣使入贡，上遣文泰之臣燕达和干往迎之。魏征谏曰：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世子至都护，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，今天下初定，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，今借使十国入贡，其徒旅不减千人，边民荒号，将不生其弊。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涉，则可以，倘以宾客遇之，非中国之利也。使燕达何干以行，上据令止之。诸宰相试验，上谓王圭曰：请实践精通，复善谈论，玄灵以下，轻移西家贫早，且自谓与庶子何如？对曰：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灵，才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，夫奏祥明，出纳韦允，臣不如温彦博，楚凡制具，重物必举，臣不如代胄，耻君不及尧舜，以见证为己任，臣不如魏征，至于积浊扬清，极恶好善， 臣于庶子亦有微长，上深以为然，众议服其阙论。上之初即位也，常与群臣欲及教化。上曰：今成大乱之后，恐思民未易化也。魏征对曰：不然，久安之民交易，交易则难教，经乱之民愁苦，愁苦则易化。譬由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也。上深然之。封德仪非之曰：三代一还，人见交讹，故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改欲化而不能，岂能之而不欲也？魏征书生，未识时务，若信其虚论，必败国家。征曰：武帝三王不益民而化，昔皇帝征蚩尤，专需诛九黎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皆能深至太平，岂非成大乱之后也？若为古人淳朴，见智骄讹，则至于今日，当西化为鬼魅矣。人主安得而治之？上足从征言。元年，关中饥，米斗直捐一匹。二年，天下黄。三年，大水。上勤而抚之，民虽东西旧时，未尝皆怨。是岁，天下大忍，流散者咸归乡里，米斗不过三四钱。终岁断死刑，才29人。东至于海，南及五岭，皆外户不避，行旅不积粮，取己于道路焉。上谓长孙无忌曰：贞观之初，尚书者皆云，人主当独运威权，不可委之臣下。又云：以镇要威武，征讨四夷，为魏征劝镇，言武修文，中国既安，四夷自服。朕用其言，今极力成秦，其酋长并带刀宿卫，部落皆喜衣冠，征之利也。但恨不使封德仪见之耳。征再拜谢曰：突厥破灭，海内康宁，皆陛下威德，臣何利焉？上曰：朕能任公，公能趁所任，则其功岂独在朕乎？房玄龄奏越府库甲兵，远胜随侍。上曰：甲兵五倍，诚不可缺，然炀帝甲兵岂不足也？足亡天下。若公等尽力，使百姓一安，此乃朕之甲兵也。上谓秘书监萧景曰：卿在随侍，硕见皇后乎？对曰：彼儿女且不得见，臣何人得见之？魏征曰：臣闻炀帝不信齐王，恒有忠使察之，闻其宴饮，则曰：彼迎何事得遂而喜？闻其忧悴，则曰：彼有他念故耳。父子之间且犹如是，况他人乎？上笑曰：朕今是杨正道，胜杨帝之于齐王远矣。景与之兄也。 西突厥四叶护可汗，即先可汗之子，为众所附。莫赫多可汗所部酋长多归之。四叶护引兵击莫赫多，莫赫多兵败，逃于金山，为尼熟舍所杀。诸部共推四叶护为大可汗。五年春正月，召僧尼道士致拜父母。癸酉，赏大猎于昆明池，赐仪军长衔从。甲戌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。丙子，桓公亲献秦于大安宫。癸未，朝集使赵郡王孝公等上表，以四夷贤服请封禅，上守诏不许。有司上言皇太子当冠，用二月籍，请追兵备仪仗。上曰：冬作方兴，宜改用十月。少妇萧雨奏：据阴阳，不若二月。上曰：吉凶在人，若动一阴阳，不顾礼义，即可得乎？循正而行，自与吉会，农时最吉，不可失也。二月甲辰，诏诸州有精冠处，无问新旧，宜悉铲削，加土为坟，掩蔽枯朽，勿令铺路。即有封皇帝元裕为快王，元明为乔王，灵魁为魏王，元祥为许王，元晓为密王。庚戌，封皇子殷为梁王，运为谭王，真为汉王，智为晋王，慎为申王，萧为姜王，简为代王。下四月壬辰，代王简薨。壬寅，灵州胡薛叛，任城王道宗追击破之。隋末，中国人多没于突厥，及突厥降，赏遣使以金帛赎之。五月乙丑，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。六月甲寅，太子少师新昌真宫李刚薨。初，周齐王献女，双居无子，刚善序甚厚。刚薨，其女以复礼丧之。秋八月甲辰，遣使诣高丽，收隋氏战亡骸骨，葬而祭之。河内人李浩德得心疾，妄为妖言，诏按其事。大理丞张运鼓奏，好德披疾有征，法不当作。致书侍御史全万计合奏。运鼓冠在相州，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，情在阿纵，暗示不实，上怒，命斩之于市，继而毁之。因诏自今有死罪，虽令极绝，仍三复奏，乃行刑。全万计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捷有宠于上，由是诸大臣朔被浅怒。魏征谏曰：万计等小人不识大体，以节为直，以禅为忠，陛下非不知其无堪， 盖取其无所避忌，欲以警策群臣耳。而万计等习恩一事，逞其奸谋，凡所弹射皆非有罪。陛下纵未能举善以立俗，奈何逆奸以自损乎？赏默然，赐绢500匹。久之，万计等奸状自露，皆得罪。九月，上修仁寿宫，更命曰九成宫，又将修洛阳宫。民部尚书代胄表谏，以乱离福耳，百姓凋敝，躺葬空虚，若营造不已，公私劳费待不能堪。上加之曰：代胄与我非亲，但以忠直体国，知无不言，故以官爵酬之耳。久之，竟命将作大将窦进修洛阳宫。进凿池筑山，雕饰华米，上俱命毁之，免进官。冬十月丙午，上逐兔于后院。左领军将军直师司隶谏曰：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，奈何自轻？上又将逐鹿，司隶脱金解带，跪而固谏，上谓之止。初，上令群臣以封建，魏张翼以为：若封建诸侯，则卿大夫衔资俸禄，必至厚廉。又京畿赋税不多，所资积外，若尽以封国邑，经费顿缺。又燕秦赵代俱待外夷，若有警急，追兵内地，难以奔赴。礼部侍郎李百耀以为：运作修短，定命自天，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，汉魏危贱拒之而不能却。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，议事之后将骄淫自恣，攻战相残，害民尤深，不若守令之迭居也。中书侍郎严师古以为：不若分望诸子，物令过大，见以州县杂错而居，互相维持，使各守其境，协力同心，足抚京事。未至官僚皆省司选用，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行，朝贡礼仪俱为调适，一定此志，万事无余。十一月，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，宜令坐镇藩部，宜爵子孙，非有大故，无获处免。所思名为条例，定等级以闻。丁巳，林邑献五色鹦鹉，丁卯，新罗献美女二人。魏征以为不宜受，上喜曰：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，思归其国，况二女远别亲戚乎？并鹦鹉各负使者而归之。倭国遣使入贡，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人持节王府之。表人与其王争礼，不宣命而还。丙子，上巳元秋，十二月，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16州47县。 上谓侍臣曰：“朕以死刑至重，故令三复奏，盖欲司之详熟故也。而有司须臾之间，三复已弃。又古行人，君谓之彻月简善，朕庭无常设之月，然常谓之不但酒肉，但未有助令。又百司断狱为具律文，虽情在可矜，而不敢违法，其间岂能尽无冤乎？”丁亥，至，决死囚者。二日中五复奏，下诸州者三复奏。行刑之日，上食勿进酒肉，内教房及太常不举阅，皆令门下复视。有具法当死而情可矜者，录状以闻。由是全活甚重。其五复奏者，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复奏，违犯恶逆者一复奏而已。己亥，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霍等赴上表请封禅，不许。人吟上姓骊山温汤，戊申还宫。上谓执政曰：“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，故欲公等极见。公等亦宜受人见，不可以己之所欲误人为之。苟自不能受见，安能见人？”康国求内附，上曰：“前代帝王好招来绝狱，以求福远之名，无益于用而迷蔽百姓。今康国内附，倘有急难，余亦不得不救，施行万里，岂不疲劳？劳百姓以取虚名，朕不为也。”遂不受。谓侍臣曰：“治国如治病，病虽愈，犹宜将护。倘俱自放纵，病复作，则不可救矣。今中国幸安，赐宜俱服，诚自古所惜。然朕日甚一日，为惧不忠，故欲硕文清备见证也。”魏征曰：“内外治安，臣不以为喜，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。”上常与侍臣论狱。魏征曰：“炀帝时常有盗发，帝令于是成捕之，少设一寺，皆考训取服，凡二千余人，帝悉令斩之。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，试寻其状，内五人常为盗，余皆平民，竟不敢直奏，尽杀之。”上曰：“此岂为炀帝无道，其臣亦不尽忠？君臣如此，何得不亡？公等宜戒之。”是岁，高州总管冯盎入朝。未几，罗窦诸动辽反，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前锋，辽数万人屯聚险要，诸军不得进。盎持弩谓左右曰：“尽无此使，足知胜负矣。”连发七使，众七人，辽皆走，因纵兵乘之，斩首千余级。上美其功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盎所居 地方二千里，奴婢万余人，真获充饥。然为至秦明，所不爱之。新罗王真平族，吴四，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。